大家好，余若薇啊，你知啦，阿郁敏咧就邀请我上嚟佢嘅节目喎。我一嚟到咧，你知唔知我几惊啊？一坐低见到个 intro 咧，哇，成个夜总会咁有个咪要唱歌，我几惊佢叫我唱歌啊！真系，好在真系，唉，真系少少闹啦，唔系好多啦，都 OK 啦。我系余若薇，记得收睇《郁敏会客室》。 郁敏会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这个是 My Radio 和《月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今朝就有 Christine， 有柏杨，还有黄仁达在这里样。第一样东西首先就讲讲特首选举先。就特首选举投票的日子就是在这个几号 3月 26号。3月26号，剩下的日子就不是很多了。今天都已经是3月3号了。 24日 了。剩下20多天就投票啦，咁样。咁去到呢一个时刻嚟讲咧，就三个人就入咗闸啦。咁就有胡国兴啦、曾俊华啦，同埋林郑月娥啦，咁样。咁成个气氛咧，去到呢一刻为止咧，无论系传媒点样去努力去煲啦，努力去做啦，因为传媒系要即系传媒要靠呢个世界有咩事发生嚟到去生存噶嘛，咁样。咁其实退到无论佢点样煲啦，点样去推啦，点样讲到好激烈啦，又喺度吹风声啊，又尝试去塑造啲古仔啊、对立啊嗰啲出嚟咧。但系咧就系比起尤其是我哋记忆比较深刻嘅就系上一届啦，2012年嘅特首选举嚟到去比较的话咧，今次嘅特首选举去到呢一刻为止，去到3月3号为止咧，都系处于一个好平淡、好乏味嘅状况嘅咁样。咁最乏味嘅地方就系呢一个叶柳入唔到闸啦，咁样。咁呢个都遗憾啦，我哋都特登做过一个专题嘅特辑去回顾佢嘅一生啦。咁啊回顾咗噶啦，基本上佢嘅一生啊，佢嘅一生都差唔多啦，咁样。咁所以都系值得回顾噶啦，都冇咩传奇嘅嘢发生噶啦，估计。而今次特首选举会唔会有啲好峰回路转嘅嘢发生呢？如果曾俊华需要当选的话咧，咁就需要有啲峰回路转嘅嘢发生嘅。咁但系成个气氛嚟睇咧，就唔系好似嘅。譬如系喂，出一出我哋个热狗仔队而家嗰个牧羊嘅情况先啦，咁样。咁系而家我哋热狗仔队嗰个牧羊咧，就至到3月3号为止咧，就筹募咗61% 啫，咁样。咁样咧就系、是、经费依然系唔足够嘅，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同事们依然是做得好辛苦，依然咧系搞到好吃力咁样。咁就但系咧就呢一、這个除咗系因为人手啦，同埋呢一个咁样嘅 support 啦、资源啦，唔系好足够之外咧，而事实上咧，即系而家暂时为止咧，二狗仔队咧都系集中晒啲资源啦、人力物力啦，都喺呢个特首选举上边。咁但系咧，其实咧嗰件事咧系好淡静。是好好，點解你會 cap 咗呢個時段咧？咁係即係到而家為止咧，都係好淡靜，好平嘅嗰件事。咁變咗咧，就唔係話我哋即係 keep 住日日都喺度做緊嘢啦。但係除咗即係一啲大家佢公布啊、公開啊或者公開採訪嘅嘢之外咧，其實就唔係真係有啲好爆炸性嘅嘢，即係容許我咁講啊，唔係好有啲好爆炸性嘅嘢俾我哋揾到。譬如咁講啦，譬如當然我哋手頭上嘅資訊會比大家聽眾們係會多少少啦。譬如舉例葉劉咁樣啦，葉劉其實我哋有一定嘅資源咧，係擺喺 葉劉呢個候選人上面嘅。咁因為呢個講翻少少嗰個運作嗰個過程咧，就係、是、除咗當然你最理想嘅就真係草木皆兵咁樣啦，咁啊真係即係度度都係我哋嘅人咁樣，就好犀利啦。而且度度都係我哋嘅人，仲要係度度都係我哋專業嘅人咁樣，咁就變咗即係可以話係冇咩可以走出我哋嘅手指罅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問題就是我哋手指罅好大嘅。咁但係咧，譬如所以咧就需要有一啲都幾靠我哋編輯部嘅一啲政治判斷去行事咁樣。咁其中一個判斷咧，就係我哋好早就覺得葉劉係窩火啦咁樣。咁但係咧，葉劉窩火咧，即係一般嗰個政治嘅判斷或者個猜想咧，你就會覺得就係話，咁嗱，你梗係會阿爺。呢、這個咁樣嘅中共，佢要去做一啲去操控選舉啊嘛，佢操控選舉，咁佢梗係望住你哋啊，掌控住你哋啊，或者係頻密地有啲交往啊、交流啊。譬如如果嚇佢想佢嘅系統嘅人唔好有咁多人出嚟嚇嘈嘈閉，或者係搞到件事好激烈嘅咁樣，咁你梗係會有啲嘢去干預佢啊，或者係譬如好似葉劉呢咁嘅狀況，葉劉就唔會係選到噶啦，即係而家直頭入唔到閘添啦。但喺前段嘅時間就係佢已經有一個好早就已經有一個成個形勢就係佢唔會選到噶啦。咁我哋咪判斷一樣嘢就係話，因為我哋嘗試去捕捉一個時刻或者捕捉一個 moment 就係、是，咦幾時呢一個咁嘅中聯辦或者係更高層次嘅呢一個咁樣嘅中共系統會有人去同佢去做一啲接觸，去做一啲施壓，然之後咧去令佢棄選咧咁樣。我想講咧嗰個情況咧，一路我哋喺度佈住個情況啊，我哋喺度佈住個情況咧，嗰個情況咧係比你想象中更加淒涼，係冇人接觸過葉劉，即係葉劉處於嗰個狀況係冇人理鳩佢，係冇人理鳩佢，即係係冇似樣嘅人理鳩佢即係捕捉佢。 冇人同佢啲高層人物叫佢嗌你勸退啦，冇呢啲狀況。 使得勸退啊？你唔撚理佢咪得咯？ 唔存在。 係你唔即係我而家講翻個狀況俾你聽啦，就即係我哋唔當然我而家講出嚟嘅嘢，佢唔係百分之一百嘅真相啦咁樣。咁但係我哋睇到嘅嘢當然係摩定理淨喺報紙或者 TVB 新聞睇到嘅嘢啦。我想講成個過程喺我哋嘅捕捉同埋嗰個追訪，即係我覺得都值得講嘅，喺節目就值得講啦。即係呢個都係熱狗仔都捕捉到嘅嘢，但係佢就唔值得去做一單新聞，去做一個報導去話俾你聽，就係、是、喂。葉劉已經三日冇人揾佢啦，咁樣樣，屌你心歸怨婦葉劉三日過去五日沒有任何男人接觸咁樣樣，咁呢啲就唔撚知係乜撚嘢嘅報導嚟噶嘛？但係其實嗰件事都係詭異，喺節目度做就值得話俾你聽。其實之前節目都講過，個選舉團隊好 hea。選舉團隊係傾向係都幾葉劉自己個人啦、啊，佢表情啊，或者係佢嘅姿態啊，或者我哋留意到佢嘅工作狀況都似係緊張，但係佢身邊嘅人係一啲都唔緊張，佢身邊嘅人係好似點講啊，即係係 個結果已經預計到啦， 等收工嘅狀態。 咪即係好無處着力咯，可能佢哋覺得咁，但係其實係收工相當之早啦。首先我哋觀察到一樣嘢，即係完全唔似係一個臨戰嘅狀態啦。咁同埋另一個氣氛詭異嘅狀況就係乜嘢咧？就係係冇人去接觸佢嘅。是冇人去同佢去劝你唔好搞啊或者咩，即係冇人去劝过佢，然之后佢唔再听嗰啲咁样资讯呢，当然我哋捕捉唔到晒佢，即係譬如所有电话嘅来往啊呢啲咁样嘅可能。可能 Snapchat 同佢講啦，我哋唔撚知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好重視地，或者係譬如幾喂都有個官式嘅會面啦，或者係一個比較氣氛隆重嘅會面啦，或者某某人物有一個咁樣嘅某場合嘅見面，然之後去同你去做一個喂正式嘅。或者叫施壓啦咁樣就喂唔好咁搞亂當攤，係唔存在呢啲嘢，係即係起碼喺我哋捕捉嘅過程入面，我即係成個氣氛或者成個睇到嘅事就係處於一個冇人理鳩佢嘅狀態咁樣。咁當然我唔可以透露俾你聽，我哋做咗啲乜嘢嘅工作去捕捉到呢個狀況，但係即係捕捉唔到狀況都係一種狀況嚟嘅咁樣。咁第二，我覺得嗰個捕捉唔到狀況係。 因為在他身上是完全沒有狀況發生。好啦，但他已經不在這個遊戲裡面了， OK， 不值得去討論他了。好啦，剩下三個，胡國興啦，曾俊華啦，同埋呢一個咁樣嘅林鄭月娥啦。咁林鄭月娥遞交提名啦，係幾號遞交提名啊？佢哋幾個人係林鄭月娥係28號啊嘛，28號最後林鄭月娥遞交提名啦咁樣。咁遞交提名咧，當其時咧佢就遞交咗呢一個咁樣嘅579個提名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即係嗰件事都幾反映嗰個社會嗰個氣氛同埋嗰個狀態，就係、是、喂，你成個特首選舉，先唔好講嗰啲我哋有冇票喺手啊，或者係我哋有冇份選出嚟呢一個層面，話我哋有冇份參與啦。譬如上一屆特首選舉，大家都係冇份參與噶，大家即係歷來都冇份參與啦。但係大家疑似有份參與咗嘅，就係大家會去屌唐英年啊，或者係有啲嘢係去行動啊，即係或者睇人哋行動啦。雖然好多人都冇行動，或者去睇一啲紛紛擾擾嘅狀態啊。咁或者當其時有呢、這個咁樣嘅何俊仁，咁就去同啊呢一、這個咁樣嘅馮檢基去初選咁樣，咁初選完之後有個叫做泛民嘅代表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去選咁樣，跟住然之後大家就喺度討論，哇！即係泛民嘅代表咁矮，最矮就係佢咁樣喺個選舉論壇出到嚟咁樣，今次係冇呢啲咁嘅狀況。完全冇呢啲咁嘅狀況，即係俾大家疑似可以參與到嘅討論都冇啊！於是乎可以討論到啲咩咧？就係、是、可以討論就係話啊，林鄭，你睇下林鄭月娥嗰、那個提名嗰、那個數目就係579，就579喎、啊、咁樣，咁跟住大家做圖啊，喺度講啊，喺度討論咁樣，係啊，取笑佢啊，579啊嗰啲咁樣，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喂，唯一叫做峰回路轉嘅嘢就係、是，哦，原來3月1號嘅時候，因為佢交咗579個之後咧，就俾人 ban 咗 7份，就因為啲字太料啊，串錯英文名或者身份證寫錯咗，咁就裁定咗無效，咁就去到就變咗572份， 就572啦咁樣，咁572大家又喺度就喺度做啲諧音啦，就話，原本就579，而家就變咗572啦咁樣，真係冥冥中自有天意啊咁樣，跟住喺度做圖啊，又喺度畫啲漫畫啊咁樣啊，你點樣都係七㗎啦咁樣，一係579，一係就572咁樣嚇，所以你都係七㗎啦咁樣，咁就喺度做呢啲啊，即係嗰件事係點講啊？ 有啲無聊啊！ 無奈啊，即係你除咗幫佢改花名，你仲有咩可以做啫？即係你除咗話喺嗰啲票數上面去諗花名之外，你係冇嘢參與到嘅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啊，因為佢有幾個提名係啲資料寫得唔好咁樣，咁3月1號咧就寫翻好啲資料，就交翻嗰七個係嘛？嗰七個原本唔合規格嗰個表格咁樣，咁啊順手就加多一個咁樣， 就加多咗柯創盛。 咁於是乎咧，就喺民建聯嗰度就攞多一個提名咁樣，咁啊即係隨便想攞就攞噶咯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變咗580個啦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有人去查詢佢競選辦啦咁樣。咁啊競選即係林鄭個競選團隊咧就話。是啊，都覺得如果七字頭咧就似粗口諧音咁樣，咁所以咧就橫掂都改埋，就不如攞多個啦咁樣，咁就變咗580個。喂，屌喺呢個環節上邊已經算係成功爭取噶啦，即係大家原來大家喺度即係幫佢改下啲。改一下啲花名啊，攞啲諧音開玩笑啊，唔七夠啊，唔七二啊咁樣啊，原來已經算係影響到佢㗎啦，算係動搖咗佢，算係令到佢嘅團隊要覺得哇嗱，你睇下佢，你睇下佢 市民嘅心聲啦， 係咪即係你啊嘛，即係威脅到佢啦而家，你睇下嗱，讓步啦。佢要攞到提名啦，係咪？即係唔係想話乜撚嘢恥笑大家，即係咁撚無聊揾呢啲嘢嚟搞。事實上就係冇嘢搞，事實上就係冇嘢搞。睇嗰個攞提名同埋報名嗰段時間啦，咁我咁啱就去咗，我就咁啱喺旅行去咗旅行啦，咁樣就係嗰個禮拜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嗰個禮拜，譬如旅行嘅期間，咁我老婆都同我講就係話：，咦喂，特首選舉嗰度你使唔使睇下啲咩咁樣？屌，我真係嘗試開個電腦用心關心過，真係冇嘢關心到，即係認真係關心唔到嘅，因為佢冇 point 俾你切入嘅喎，冇 point 就俾你切入嘅喎，咪又係咁，屌你！好啦，三個人出咗嚟咁樣，咁就結咗係 就是三個土共的系統的人，跟完之後他們就在柴娃娃在玩了。然之後呢，其實呢當然這件事都跟我們之前的預計，或者跟我之前的預計都差不多，就是他根本就不想你激烈，他那時候想平淡平凡，是不想你有火花。好了，譬如今日叫做今日報紙頭版就要嚟做頭版啊，《蘋果日報》要嚟做頭版啊，就是話啊，曾俊華話啊，呢、這個 集手又即隔空博火啊， 隔空博火，邊撚度有博火啫？屌你老尾！邊度有博火啫？其實講緊乜撚嘢咧？就係講緊嗱，而家阿曾俊華，其實曾俊華都交多咗幾個提名，就交多咗幾多提名？ 交多咗五個提名 。佢原本就係 160，而家就165。 原本就160，就變165咁樣。咁就然之後咧，成個名單就出曬嚟㗎啦，咁樣。咁啊呢一、這個曾俊華咧，其實就主要就係呢一個咁樣嘅所謂嘅泛民主派的提名票嚟嘅，咁然之後咧，都仲有一部分嘅建制， 127個係泛民嘅，38個咧就係建制派， 所謂嘅建制派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入邊有好多都係自由黨啦咁樣。咁當然自由黨都係建制派，咁啊即係一啲邊緣建制派啦。咁另外仲有嘅就係譬如啲詹姆中嘅仔啊，或者係商界有 啲紡織界啊， 胡文新啊咁樣啦，胡文新都算係地產啦，唔係算係。真係喎，即係譬如地產嘅界別咁樣都叫有一個啦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攞出嚟講啦，就喺度因為林鄭咧就580個提名咧就全部都係建制派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就冇乜撚嘢好分嘅，因為喺我眼中，喂屌你老尾，你睇下民主黨。你睇民主黨主力係去交呢個提名係俾呢個咁嘅曾俊華， 民主黨7個全部係曾俊華嘛， 全部係曾俊華嘅咁樣，即係如果講立法會議員嚟到計，咁跟住就但唔仲有其他佢嗰個勢力影響下嘅其他嗰啲咁嘅泛民嘅選委啦，咁跟住然之後其他嗰啲所謂民主派，跟住咩只不過懟到胡國興噶嘛，胡國興又直頭全部都係嗰啲咁樣嘅泛民嘅提名添咁樣，咁跟住然之後曾俊華咁都攞嚟講嘅，就係話喂，林鄭嗰個提名咧，就顯示咧佢嘅票源咧就好單一咁樣，跟住又攞埋立法會選舉嚟講，就係話喂，譬如啲立法會有啲議案咁樣，都唔係多票就要過噶嚇，但係即係你都要有唔同嘅派系，有嗰個咁樣嘅唔同嘅組成咁樣先顯示個社會嘅共識。喂，咁但係你呢個小圈子選舉，你點樣都反映唔到個社會共識噶嘛？係無論如何都反映唔到噶嘛？咁而譬如而家所謂嘅泛民主派嗰啲咁嘅提名。其實喂，你喺呢個特首選舉入面你咁樣嘅表現，你咁樣去表態，其實根本再去繼續認為佢哋係民主派呢件事已經本身係好撚奇怪啦。好啦，咁但係阿曾俊華攞出嚟講咧，就喺度講下林鄭，咁啊你咧就啲成分咧就好單一咁樣嚇，咁啊跟住林鄭又駁佢啦，唔係啊，喂，譬如佢都接受訪問就話唔係啊，有啲泛民主派嘅朋友睇完佢政綱之後都好撚認同佢噶咁樣，咁但係佢都冇特別去，其實佢就覺得自己幾個界別咧都係有。好足夠嘅支持嘅， 四大界別我都有喎、 啊。就只不過冇好刻意咁樣去爭取 泛民啲人都有啲中意嘅，但係我就冇刻意去 sell。 冇刻意去 sell 咁樣，喂，咁樣就已經當係隔空博貨。即係譬如唔係譬如啊，即係《蘋果日報》今日嘅頭版做到最有火藥味嘅就係呢一個咁樣嘅所謂隔空博貨啦，咁樣。屌，唔撚算係博貨啦。 嗰堆內文主要都唔係講呢堆嘅。 咪因為你冇嘢講啊嘛。你根本冇嘢好報啊嘛，而事實上，今次成個陣勢、成個格局就係要佢平，就係、是、要佢平淡，要佢喺一個唔引起爭議、唔引起爭吵嗱，唔係 ，sorry， 我用詞唔恰當。佢唔係唔引起爭議，即係如果你要爭議，你一定可以爭議，因為佢本身係小圈子選舉嘛。但係佢只需要做一樣嘢就係、是。嗰件事係擺個局咧，係可以係話越嚟越假，越嚟越都唔使擺到咁撚真啦，都唔想真係好有競爭啦，都唔想入咗閘嘅人，佢手底下旗下呢幾個 artist 都唔想佢哋即係爭獎爭到好出面，希望扮曬咧就係、是、相當之平和，相當之無風無浪底下，跟住然之後，公佈結果係咁就係咁啦。 咁係咁係曾俊華啊，定係林鄭咧咁樣？咁我唔做，我暫時都好難做到一個揣測啦，因為都費事佢陰鳩我哋啦咁樣。咁而除咗頭先，譬如《蘋果日報》嗰個頭版反應，其實冇嘢講，攞嘢嚟話係好激烈之外，譬如兩方面啦，呢個民主思路搞咗個論壇咁樣，咁啊林鄭月娥去，胡國興去，曾俊華又唔去啦。咁跟住然之後呢一個咁樣嘅IT 界搞咗個選舉論壇，咁啊曾俊華去，胡國興去，咁啊林鄭月娥就唔去啦咁樣。咁反映咗啲咩呢？反映咗啲咩呢？就係唔要有火花囉。就係可能佢最後都需要有一個選舉論壇，你最後都要有一個電視嘅選舉論壇咁樣，咁大家都要扮下嘢困埋咁樣，你差我差你咁樣，咁個火花就我相信啦，估計啦，都絕對唔能夠同呢個咁嘅2012年相比啦，絕對唔會有啊唐英年嗰啲生逼，即係你呃人啦、或者係嗰啲咁嘅嘢，除非喺電視選舉論壇之前峰迴路轉嘅情況已經出現咗，就係、是、已經係啊真係要陰鳩全世界啦，要陰鳩全世界嘅黃絲啦，要呢一個咁樣嘅等阿曾俊華攞曬啲黃絲支持，等啲黃絲帶咧就反應唔切之前咧咁樣，咁就然之後先至去話俾大家聽呢個真命天子，然之後整啲嘢出嚟咧就搞鳩呢個林鄭，咁啊林鄭就喺個選舉論壇上面發癲啦。咁但係我覺得林鄭嗰個發癲都唔能夠同阿唐英年當日嗰個咁樣嘅發老皮去相比，因為唐英年是富家子弟嘛，屌你老尾林鄭月娥個仔喺大陸都係咪先？咁你法極都有個譜啊嘛，係咪先？唔發得去邊啊嘛？咁所以無論如何，我覺得都係不能夠相比嘅。喺嗰個花生嘅程度，或者所謂激烈嘅程度上邊嚟講，同埋我頭先講嗰個所謂逆轉嘅情況，或即疑似逆轉，其實根本就冇逆轉，由頭到尾局牌手牌都喺佢手上邊，係嗰手牌係穩定到一個咩地步咧？就係、是、咧，譬如因為我哋二狗仔都一路喺度做追訪嘅時候咧，係嗰手牌係穩定到咧，係根本唔需要做一啲好門面嘅工作啊。譬如點樣所謂而家成日報道嗰啲報道嗰啲咩四出拉票啊，又或者係點樣箍票查策略啊，咩嚴厲箍票策略啊？我想講，你留意嗰啲報道啊，全部都係話有消息紙，有消息紙，有消息紙，全部都係放風嘅。佢哋全部都話自己聽翻嚟嘅，即係已經係去到嗰啲報道咧，係去到已經有幻覺嘅角度啊。佢覺得嗰件事應該好激烈嘅，咁啊左諗右諗，跟住好似聽人講話而家咧。 西環箍票啊！ 西環咧出到一招咧，就係咧寄教剪俾啲選委，你唔選林鄭就剪啫喎，好似話咁樣，係咪啊？我都係聽嘅咁樣，你聽邊個講啊？我聽 阿邊個咯，咪就 阿邊個講咯，阿邊個做咩噶？阿邊個就寫鹹股嘅咁樣，咁佢同政治有冇關係啊？冇啊，就係、是、咁樣，所以啲消息先至流到落去度啫嘛，即係可以話唔防備佢啦，可能咁樣。佢屌你老味，九唔搭八就做個報導，就話有消息指放風，哇！西環箍票出狠招咁樣，你留意翻所有嘅報導啊，全部都係咁撚樣噶，即係唔係講佔賓州啦，但係其實全部都係咁樣噶。全部都係話，喂，聽聞邊度邊度咁樣，聽聞邊度邊度咁樣，喂，但係我哋去做，因為我哋你見《要時報》好少做呢啲報導，唔做呢啲報導，我好憎呢啲報導嘅，因為我屌大家即係籌備咗咁耐，即係去做個調查隊嘅計劃，就係希望可以調查到啲嘢先至去報導啊嘛。咁而喺調查層面嚟講，你見唔到佢哋有動作嘅，佢即係好似係譬如最大動作就係上次我哋拍到嗰次李嘉誠三父子合家走去中聯辦之外咧，依凡喺中聯辦嘅成個即係西環喺中聯辦嘅成個環境上面咧，係冇大動作出現過噶，冇甚至乎係近日出入嘅人係好少嘅，係唔見到有譬如就算西環嘅人員咧，你都冇見到佢哋有一啲四出追訪啊、四出走訪嗰啲咁嘅狀態咧，係處於一個搞掂咗嘅狀態嘅，係處於一個咁樣嘅氣氛底下嘅。咁會唔會有啲嘢更加深入係我哋未能夠掘到出嚟嘅咧？咁樣咁，我覺得必然係有嘅。但係如果你問我嘅即係成件事嘅直覺啦、嘅氣氛啦、或者我嘅判斷啦，我覺得嗰件事係會平靜到尾。 我覺得個氣氛似係會平靜到尾。咁大家可以玩嘅咪就係玩下嗰啲579啊、580啊咁樣咯。580你又諗下啲咩諧音咯？咁啊，580咪證明佢係八婆咯，咁樣唔係八婆點會80啊？嗰啲咁樣唔通話係八十後啊？屌你，哎呀樣都唔似八十後啦，一定係話八婆嗰啲咁撚嘅。好啦，咁啊零代表咩啊？零咪代表 O 啦，屌你咪女人咯，八婆啦，八你咪即係咪講呢啲咯？嗰啲咁樣，即係你唯有就喺度講呢啲咯。咁會唔會有啲更加需要轉入去嘅嘢咧？咁樣咁就需要大家多多支持熱狗仔隊啦。咁樣咁你牧養熱狗仔隊，等我哋可以有更多人手、更多資源，睇下可唔可以掘到更多嘢出嚟。但係如果你要我分析嘅話，我覺得件事似係會平淡到尾嘅。咁係咪咁咧？咁就大家有待觀察啦。OK， 好，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